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22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高虹安论文涉嫌抄袭风暴，在他那一场记者会之后已经演变成了歧视学历，又制造了另外一场风暴。昨天他是向中华大学道歉认错，但是呢，还原整个道歉的影片居然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会他们主动去求说，欸，你这样子对我们齁，我们大家很不能谅解，录个影片来道歉。居然不是高虹安，他觉得说，欸，我自己有错，洗开的。今天我们透过影片，我们好好来还原当初现场他话是怎么说的。而高虹安昨天中午齁，这一个画面大家看到了，泪洒网络节目，遇到压力只会怪别人，只会哭，这样的人，这样的危机处理适合当市长吗？民众党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帮腔高虹安，他在今天受访的时候他居然说，如同是有一个恶霸流氓性侵女生，那个女生是为了要抵抗咬他一口，结果大家说你怎么咬人，欸，他到底是拿什么比什么？柯文哲的话黄珊珊也是不认同的。而至于论文涉嫌抄袭的这一块，高虹安他有没有诚实以对？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是偷偷的加了引注，偷偷的改了谢词？而高虹安他第一时间真的我们抓到的就是他并没有说实话。今天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好，接着我们要邀请到欢迎的是退休警察石明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为什么请石明警来？因为他对时事有特殊的见解。今天针对高虹安的部分，我们请他来做论述。接着欢迎的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贵雅大家平安。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晓宇晓老师。 贵雅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我们查了之后发现这也是学霸民党立委庄瑞雄。 贵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前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卓冠廷。 贵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我们还要连线给踢爆论文抄袭界的这个齁，他可以算是这方面的权威了齁，我们要连线给吕美教授陈时奋。来，我们先看到的是高虹安他占学校占学历，言谈之间充满对于不是名校的歧视。不过呢，高虹安喊冤啊，他说是他被断章取义了。我们先来还原他是怎么说的，再来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们一起来看。 昨天我的发言是被一些绿营的网友还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截取断章取义，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发言本身的话，其实他后面我那时候讲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在记者会之前其实提问就已经有问到说他们觉得我跟林志坚是一样，问题是我指的是那个人啊，我指的是林志坚那个人，我并不是指说是中华大学，我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中华大学的校友，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在新竹我们也有世界高中，我也去世界高中，我也看到，我也跟他们鼓励，我说其实是职能教育，职人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媒体在我身上加注的这些封号啊，他们想要叫我学霸我也没有办法。 对， 好，刚影片当中我们看到高虹安最后呢他是泪崩然后转头，撇了过去，怎么一回事？他最后一句话是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媒体，要加注在我身上的称号，是什么称号呢？就是学霸的这一个称号，他们叫我学霸我没有办法叫他们不要叫。可是学霸这件事情他是不是甘之如饴？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看，来瑞德哥，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两天了，今天第二天他在讲什么？他说我高虹安，欸，我觉得很少有人讲话是这种愧靠了。我靠虹安，欸，那个加那个我的气氛啦，齁，蛮特别的啦，齁，有一种那个特殊的气氛。你觉得那个加那个我字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吗？ 我高虹安，我们讲话没有人在台湾人讲我许贵呀，我高虹安，我石明景，我黄进平，不会吧？因为你讲话就是你嘛，就代表你嘛。那么事实上呢，很可惜的，为什么呢？因为高虹安在这一次的这个这个记者会里面呢，本来是要针对他的学术论文被指抄袭的部分呢加以反击啊，就不小心把他内心世界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样子呢给抖露出来了。那他现在说，我跟你讲，要道歉就直接光明正大鞠躬，然后到公开道歉，这样就好了。 电灯开开关关总是耗掉不少电，为了拼节能，经济部决议要在2025年 道歉完以后就说这是错，我自己本身这是错误的认知，然后我自己失言了，然后我怎么样，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要跟这个被我伤害的人深深鞠躬道歉，就不要再鬼扯什么绿营片面这个等于说断章取义啊，然后呢这个侧翼啊名嘴啦 啊然后故意要这个攻击你，不要再去扯那个了。为什么呢？话是你讲的，没有人拿刀拿枪逼着你讲那些话，各位他真的有断章取义吗？我高鸿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大是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硕士灌水，我现在所讲的就是他那一天的内容， 原文照登啊， 我原文照讲、 啊、 原文照登就是这样，不是我们去强加在他身上，或是说我们用剪辑的把它剪掉、你就是这个意思。关键在什么地方？关键在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他没错，他是要批评跟影射林志坚。但问题是就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而且我告诉各位，你仔细看那段影带，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你知道吗？其实从头到尾他讲完了都还没有认知到自己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什么不对。那为什么大家反弹会那么大？第一，他看不起夜间部。第一看不起夜间部，第二看不起中华大学，第三我告诉各位了，其实他应该这样讲，他看不起北一女跟台大之外的其他的学校，我讲坦白就是这样。 因为他讲我们师大，我想说 他的内心世界就是这样啊，他不小心把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给抖出来这样子而已嘛，你还要否认，事实上本来是一个失言，但是因为你否认的结果就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嘛。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是这个等于说告诉各位了，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我绝对不是北一女毕业的，很简单，因为我不是女生嘛。 你今天穿黄色可能是景美的。 所以我不是这个北一女毕业的，你知道吗？可是北一女毕业还有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干什么，那只是代表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你会读书啦，你会考试，这样而已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所以才会有张忠谋先生说在海外，在这个国外，在世界上面大家谈这个出社会了以后呢，大概都是这个世界观啊，有什么贡献啊，有什么东西，不是没有人听到你就说我哈佛的，我剑桥的，我耶鲁的，我辛辛那提的，有人会这样讲吗？不会嘛。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认为那个很了不起，所以你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去说那些嘛。我告诉各位，让我今天更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柯文哲市长为了要不断的这个等于说替他说情嘛，他怎么说？他在柯文哲在自己本身的美化他有关于那个改他论文里面的那个注释跟谢词的部分嘛。柯文哲怎么讲啊？柯文哲自己本身那么说，这个叫做问心无愧，所以才必须上去改。我告诉你，真正问心无愧就完全就不用改，你知道吗？因为我当年就是这样子啊，我的东西是真金不怕火炼，是经得起考验的，完全不用改。我不知道哪个高鸿安才是真的高鸿安。你记不记得媒体就这件事情，为什么你9月17号凌晨2点33分要去改你的第64个注释，说是资策会跟你的论文你引述。他那时候高鸿安怎么说的？他说不是他改的，你还记得吗？ 对啊， 不是他改的嘛，他说不是他改的，跟他没有关系嘛。 后来说为什么隔一天考金？对， 隔一天冰考金工是什么？跟学校母校反映啊，学校认为怎么样啊？经过你的同意啊，所以学校把它进行更改。更何况八月的时候就更改变更过一次的所谓的谢词嘛。我请问你，我要相信哪个高鸿安？只不过一天的时间，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说辞嘛。然后呢，因为柯文哲市长竟然用那个很不得体、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法，说高鸿安这起事件就像是一个大汉，然后一个壮汉，然后去性侵个女孩子，女孩子咬他一口，结果大家在骂那个女孩子说：“你怎么可以咬一口？你是他个派系啊！就你怎么会这样用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说这个事情啊？”高鸿安的学历事件是一回事，可以大家来讲道理、论证据，但问题是高鸿安的失言凸显出他对别人，对用学历至高无上来贬义别人嘛？还有，你知道吗？最后我今天更觉得不可思议，什么样的市长、什么样的发言人，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陈志涵小姐，她怎么说？欲嫁之罪，何患无辞？她来替高鸿安跟替柯文哲洗白，她说柯文哲市长那么完全都没有这个等于说贬义女性啦，完全没有恶意啊，贬义被侵犯的女性的意思啦。他讲的一段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他在替这个高鸿安说，他说现在啊，大概那么连这个所谓的就读台大 就读北腰，就读建中都不能讲，否则人家就会说你是骄傲，你是高调，你是占用社会资源还不谦虚。奇怪呢，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有去责怪就读台大、就读北腰、就读建中的人没有啊？而是你不应该用这样，你就读什么学校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去贬义那些不是就读这些学校的人嘛？我们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嘛。所以呢，包括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特别强调他自己本身是匪逃匪的相关的议员嘛。我跟你讲了，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新竹市民，都不是匪逃匪的成员，但是。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去吃美而 美很简单嘛，为什么美而美才是市民真正需要的嘛，关心的是市民嘛，我们在乎的是市民嘛，而不是你自己有多高贵，你自己有多高尚嘛。没想到你可以从这个柯文哲，也可以从他的发言人，可以从这个高官的这个身上看到。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告诉各位，你若没自己的起定，你不能遇到什么事情就去哭，你知道吗？就只会哭。泪水是最廉价的东西啊，我们需要一个政府首长，他还是要能够沉得住气去解决所跟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不能遇到什么事情就要哭。包括你自己是独生女，我不知道你自己是独生女，那为什么要哭呢？ 独生女跟哭应该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啦。 我就是不知道，如果你连这样的抗压的能力都不够，凸显你根本没有这个做好准备要作为一个新竹市长。 好，抗压性不够，还有一件事情是它呈现的就是齁学历的那个高傲的部分。刚瑞德哥讲到齁什么匪逃匪啊，齁公摊匪，我真的也是今天才知道，之前我是知道美而美啦。 没错啊。 来我们看齁，因为光晴姐在昨天中午他有一个网络的直播，然后呢光晴姐也不晓得，其实在座多数的人应该都不晓得，观众朋友就是马龙不知道，那然后这个光晴姐问他说台大那个匪什么啊，匪什么匪，然后他就说就是 1%， 好，就是科系的 1%、top 1% 可以去得到，意思就是说金字塔顶端中的顶端那一趴的人可以得到。然后呢他就说讲匪逃匪就只有匪逃匪的人知道啦。Hello， 我们都不知道， OK fine。 然后再补充一个齁，因为其实在新竹讲世界高中，我不是新竹人，我可能感触齁，我们抓不到那个点。那冠廷齁有去问了当地人是不是，来因为王浩宇我不知道是竹苗齁，我们比较熟悉那个梗啊。他说高鸿安讲说我绝对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们在新竹也有世界高中。跟 Hello， 你没有事情齁，你不用地图炮原本开到中华大学，你还要再参一个世界高中。那这个梗齁我们抓不太到，来请冠廷来帮我们解释。 贵啊，高鸿安现在是新竹市长参选人，我认为他之前的表现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票太多了。丢到什么状况？他前面先站的中华大学夜间部，今天呢又被大家发现，他连新竹的世界高中也在站，到处开火。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回到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是呢，周刊揭露了高鸿安呢他的论文有疑似抄袭的情形，那他呢对外就说明清楚就好了。结果他在对外回应的记者会制造了更多争议，包含说涉嫌到歧视学历，去把中华大学夜间部跟他自己是台大师大的做一个比较。可是呢因为他当中有回了一句话讲说我是北一女的，我师大台大，后来呢讲了一个说他是匪什么匪的。这个时候呢隔天他接受了黄光芹的网络专访的时候，光芹姐呢在跟他的对谈过程当中就问他说高鸿安啊一路啊靠自己苦读啊，从北一女啊师大榜首啊到台大，又问他说还有台大那个匪什么匪，因为前一天就是高鸿安自己提的。结果高鸿安真是让人傻眼，他怎么回？他回说台大匪逃匪啊，就是 1%， 就是一个科系啊，就最前面的那一趴的人，然后呢讲匪逃匪这一句话超关键，讲匪逃匪就是只有匪逃匪的人才会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前1%，你不班啦，我前1%我才懂啦。那我们去查了，其实也不是1%啦，研究所是前3%，那前面的品学兼优了可以提报。可是他在前一天的这个记者会自己去提了这个匪逃匪，代表说他也觉得这是蛮骄傲蛮值得骄傲的啦。但是人家问你，你就好好答就好了，为什么又要讲说只有你们匪逃匪的人才知道啊，别人都不知道。接下去这一句话更是引发轩然大波。今天最新的进展，他在接受专访啊，讲完这样就好了，后面多加一句什么话？我绝对也不可能歧视中华大学。到这里 OK， 但马上下一句讲了什么？ 就像我们新竹也有世界高中， 他好像是要吐槽世 界高中是怎样吗？他甚至还提到他也要跟他们有互动，也常常去鼓励他们。人家念世界高中念得好好的，为什么需要你高宏安去鼓励？刚刚呢，世界高中的校长呢出来动尾条了，他出来回应。第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华大学被高宏安羞辱完之后呢，大家说，中华大学你干嘛还邀高宏安去演讲？于是大家就先问了世界高中的校长李瑞光，他之前去是去演讲吗？校长先说不是，他绝对不是在演讲，他是9月8号来参加我们校友会的活动，那当时他是立委，我们才同意让他出席。那他没有对学生演讲，他有参观烘焙科跟美工科的教室。李瑞光校长呢，就当中都提到啊，也不要这样子讲啦。但是呢，让校长这样跳出来，为什么？因为世界高中在新竹其实是非常有声望的一些学校。他过去呢是完全寄职，那现在是综合高中，其中呢有几个科系非常的特别跟厉害。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美法科很有名，有名到什么程度？他培养出了非常多年轻的这些开不管是剪头发的沙龙店，这些都非常成功。其中这一位呢，陈林先生，他才30岁哦，在世界高中毕业之后，在9年内开了9间的分店，而且生意非常好，他现在一年啊可以做到2000-3000万的营业额，生意是非常好，非常杰出嘛。这代表什么？你技职体系的有一技之长，你好好努力，你最后一样可以非常的成功，绝对不是高宏安所讲的我好好的鼓励他们，就像世界高中怎么样。另外一个呢，世界高中很有名的呢，就是他的自由车队，他的自由车队都是国手，这几年呢，在2018-19年呢，培养出了非常多位16岁、17岁在世界排名非常前面的自由车的选手，其中这位徐玉凯先生呢，他的一个成绩更是非常好，他在16岁那一年得到了全台湾最年轻的国手，而且在很多国际的奖项拿金牌、拿银牌，这就是世界高中。你看，除了学业上面呢，专业的美法科相关的成绩很好，学业上面呢，专业的美法科相关的成绩很好，在运动上面也培养了很多国手，所以没有必要，你台大很厉害，我知道，没有必要拿来做这样子的比较嘛。接下去呢，我要跟大家提，其实呢，高宏安还有涉嫌一件事情，就碰轰。为什么呢？他在记者会呢，很开心的跟大家讲说，他自己学术成就很高，他所写的期刊论文的文章呢，大家引用都引用4000多笔，对不对？4000多笔，好像很厉害。结果呢，我到网络上去查，其中有一个是科学研究的社群，叫 ResearchGate， 上面呢，我去搜寻到底这篇文章在哪里。我现在就把它摊在荧幕面前让大家看，他所谓的那篇4000多个引用啊，我去查，其实没有4000多，是3600多个引用。但没关系，这可能是有一个采集方式啊，或者重复引用，这没关系。就是这篇3600还是非常厉害。但我一查不对啊，高宏安，你说你写的，可是前面挂的领衔是一位李杰教授嘛？你是挂在第三位，我们都知道在学术上面主要的创作者第一位嘛，他是挂第三位。那你把这个李杰教授为主的一个论文被引3000多个， 变成是自己的功劳 哈。对，然后结果呢，他自己有讲另外1500我们去查嘛，3000多个很厉害，李杰教授的1500多个引用也是李杰教授的。然后呢，现在事件的本身呢，就是说他论文啊抄他资策会自己的这一个抄袭的内容嘛，一查，他这一篇啊，只有16个引用。 16个 。他挂第一个的16个引用。李杰教授挂第一个3600引用。都 OK 啦。你跟他挂也很棒。但你没有必要这样。我们在质疑你的点就是说，你台大你很厉害，你很优秀。但你也没必要把别人为主的功劳挂在你自己身上嘛。所以这是教授的研究，不是他的。会让他觉得说高宏安好像真的有一点碰轰啦齁。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案子呢，很简单。这个整个高宏安的论文里面呢，16000多字里面4000多字是涉嫌抄资策会的文章，而这个文章过去没有授权，那他自己有参与有写，这 OK。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做贼心虚呢？你看哦，高宏安的记者会展示的这一个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第64笔，就是瑞德哥刚才讲的。可是原版的论文就没有这一笔啊，你看这画面，它只有63笔参考文献。什么时候完成论文？它是2018年的7月16号完成，可是居然到2022年9月17号默默的在半夜把它加上去。所以你如果觉得没问题，你为什么需要把它加上去？这绝对不是柯文哲讲的站到底就好了嘛，你要跟大家说明。那如果是漏掉了，跟大家坦诚致歉说你漏掉了。接下来呢， 其实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说，到底他当时被检举之后学校的看法跟态度。高安的出示了一封信，讲说呢，学校的学伦会呢已经，辛辛那提大学已经回他说，诶，这个整个论文都没有问题了，已经验证过了。但是高安没有跟你讲的是，因为他翻译的部分没有跟你讲重点。他其中有个重点是什么？这个单字 nothing specific 是讲什么？这整封检举信检举给辛辛那提大学并没有明确的事证，没有明确事证不代表完全调查或没有嘛，那这也没有跟大家讲。所以他在记者会上面提出了中文翻译也是有刻意的隐匿跟避开不翻。最后一个我要讲，柯文哲呢跟高鸿安他们现在讲说，所有揭露他这些论文跟探讨他的这些私言，诶，是一条龙式的攻击，于是被四叉猫给踢爆了。踢爆什么事？高鸿安他早就计划在9月18号要开记者会回击，因为他本来接受到的资讯是 他有风声的嘛， 有风声认为说礼拜一周刊可能会爆料，所以他礼拜日准备开记者会之后，后来礼拜一周刊没有出，感觉会后面才出，他就马上把记者会给延期取消。到了隔天呢，媒体周刊一爆料出来之后，他10点马上开记者会。刘宇四叉猫就讲了嘛，你整整48小时充裕时间让你准备，什么叫一条龙攻势？问三个问号嘛，你早就准备好了，你也准备要回击了，这哪来一条龙攻势？所以现在呢，高鸿安这一个论文的事件没有讲清楚，他自己又把争议越弄越大。前一天先歧视了中华大学业监部，今天再跟世界高中对杠，这样的状况我们后面看看他能够什么继续的来回应。 刚刚冠廷讲齁，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啊，他到底有一篇论文被引用4000多次，那到底谁是第几作者？因为齁有说第三作者，有说第二作者。冠廷帮我们整理出来之后，原来是不同的两篇啦齁，其中有一篇呢是4500多次，那另外有一篇是比较少一点的，那高鸿安是第二作者。4500多次高鸿安应该算是第三作者。来回过头来我就要讲一个齁危机处理的问题，我先请教委员啦齁，因为委员你也在陈时中那边齁当发言人，你应该也面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危机处理的状况。高鸿安呢，他的道歉不是主动道歉，他是因为中华大学学生会动尾调啊，所以去跟他们要求说，你爱搞我回击的哦，你讲这个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学校的校誉啊，包括师生都非常的不满哦，你要来回复。所以呢，当天他是10点半的记者会嘛，那大概晚上的11点钟他就传了这个影片齁，然后给中华大学。他其实没有想要好好的齁在电视镜头前，他是不想这样处理，所以像是我们在媒体跟委员啊或者是一些议员都有一些框齁，他其实没有在那个框第一时间丢出来，他想说我只要回给中华大学就好了，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请教你齁，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 什么款个性的人对这什么款代志啦，高鸿安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到现在他也不认为他是有错的。你说那个是道歉，他认为那是要道歉，我都无法度，你够衰无代无志，安尼讲一个我一个学历尔，讲砍入迄个中华大学遐去，我跟他确实也不是要讲说你中华大学，因为要骂他们不是，但是他内心是在讲什么呢？讲说你这是什么咖啦？哎呦，我北一女的呢，我台大呢，我四大榜首入去呢，吼、哦，我这破书呢，他这讲法就是高人一等。然后呢，那事后他发现他已经闯祸了以后呢，他后来他闯祸，他其实你看还是一直你该剪，你要给你剪哦，嗯，一要是个气压压啊，也就是说，你要把他讲的难听，你可以讲说他因为学霸，所以可能就因此而目中无人，要讲难听可以这样讲。可是呢，他的心目中他其实想的就是说，哎呀，不信啊，本来就是啊，书没有念我多，嗯，啊，你知吗？共你几多啊后呢？可是他重点就是说，他后来 是啊，阿 里 玛是学霸呢。我发现你台大法律系嘛，那你后来在台大你又修了好几个硕士，对不对？你公会的没安呢？ 没有没有，因为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人会不一样。我来引申，我们来讲引申那个最简单的，他看起来就是年轻，他看起来书念得很好，也看起来很都会。可是重点是我发现他这一次讲话以后，我干嘛一做高债的人的思维，你知不知道？你看，你注意看，他在讲到这个中华大学的时候，他是不屑的。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徒生参与， 走向减法，探索自我，走向惩罚，加倍考验，走向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The pol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站上联合国大会演说，美国总统拜登再一次提及维持台海和平，强调不寻求对抗与中国冷战，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China is conducting an unprecedented and concerning nuclear buildup without any transparency. 甚至担心中俄狼狈为奸，以核武作为恫吓手段。 NATO is a defensive alliance. We don't see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祖国实现统一是必然的，统一是正义事业。 我们啊愿意啊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不断喊出致力两岸和平统一，但外界早已看破中共手脚。路透社报道直接点出，中国喊出的和平，却是在台湾附近海域为期数周军演，矛盾做法根本放养的孩子。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凯麦雷也表示，为了因应中国犯台，他们也正在制定从南韩向台湾提供防卫支援的应急计划，以盟友身份全力维护东北亚的和平安全。适逢中共二十大和联合国大会，中国说一套做一套，全世界早已看不下去。在新闻，黄春怡报道。 遭警察包围架走，俄罗斯民众口号依旧喊得响亮。普丁部分动员令引爆全民怒火，短短二十四小时，全俄罗斯至少38座城市爆发抗议，反战遍地开花。 Я не боюсь, я уже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Самое ценное,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от нас отнять, это жизнь детей. Я жизнь ребенка своего не отдам. 警方出动暴力镇压，超过1300人被逮，但这句话，俄罗斯民众不吐不快。有人上街抗议，有人选择逃离。塞尔维亚亚美尼亚机场铁路涌现人潮。 Still cannot believe all this happened and why this happened. But I want to say freedom for Ukraine. I want to please somebody stop Putin. 俄罗斯和芬兰边界车潮涌现，战斗民族求生欲有多强烈？从莫斯科周遭的航班动态一目了然。 One-way flight sold out, leaving Russia. According to Google Flights, by 10 o'clock local time, the last remaining one-way tickets from Moscow to Istanbul were more than $11,000. The average ticket on any other day for that route is $300. 但动员令激怒的不止自家人。 Canada condemns Putin's irresponsible escalation of the war. Regrette évidemment profondément le choix fait par le président Poutine ces dernières heures d'appeler à la mobilisation partielle et d'entraîner son pays, et en particulier la jeunesse de son pays. 欧美领袖同声谴责，美国总统拜登22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更火力全开。 Now, Russia's calling. 他莫名其妙又去讲说，像在我们新竹啊，还有像那马黑的世界高中。他这个意思我听了，我刚开始觉得搞不懂，我去查那个世界高中，哦，我那怎样这款人的行为是啊，那么的世界高中的是要中奖，为了学他们的啦，啊、哦，美法的呀， 嗯， 啊，有美工的啦，哈、哦，啊，有修理汽车的啦， 就比较是技职的那一方面， 技职、哦，他心目中会觉得林家读这，我记得我姑妈，我那高丽高阳，伊在创啥，伊在吹发粿，干咩包白巴掌那边， 嗯， 有一天他的邻居。一靠掉山顶一间文化大学，好像食品营养。哎、啊，伊问讲，哎、啊，种啥？啊，结果呢，伊那好朋友话拢一个卖菜，啊，一个卖，第个卖炊肉粽。伊讲啊，迄个食品营养，迄个是以后的像你安尼炊发粿。伊讲啊，炊发粿了咧，对我学得话，就搁去你到山顶读。哎、啊，就问我讲，迄间炊发粿，我讲无啦，迄人迄叫做最高学府，人伊嘛足好，伊敢讲安尼，你古早思想，哎、欸。也就是说， 高鸿安突然的想法让我觉得说，他怎么是那种八九十岁人过去的那种的一个老思维？所以像他去讲到这个世界高中，就让我去印证，会觉得说，哦，原来你心目中的是拢感觉，那不跟你讲及，切不 跟你。他的看人的世界是有分 level 的啦。 是，他怎么会就把这一些人就觉得很鄙视？你让他想想，你像我像阮老爸、阮老母那个年代吼。阮爸、阮母，你到底读册？阮那到无人读册，规工的做事都袂有啊！到底读册？可是这些没有念书的，是我们的恩人呢，把我们拉拔长大的嘞。那这一些不是念台大，或者说不是像你去到国外去拿到博士学位的，也当时应该刚掉哟。那不打不起，你养功啊！那像你那个中华大学的，像你们就比你们这些哦，你们念完中华大学哦，尤其林正英不，林正英哦。还可以洗学历啦，还可以洗学，他的觉得就把人家看得非常鄙视。要当一个市长的人哦，其实以后任何一个县市首长都一样啊，你要面对的是精英是少数呢，大多数的民众倒不是这样子哎。所以我看这贵阳在讲说他的危机处理，你现在也觉得危机处理，他根本就不想处理啊。那些一立功一气道歉。那看起来会好像看起来好像学生会改工，诶，阮家咧反弹啊哦，贵啊，你讲起安尼哦，安尼袂使哦，你嘛爱进来跟道歉一下，才去录一段哦，啊，根本是要提供给所有的人的。 对， 所以就也就是说，他连这个道歉都让人家觉得是很廉价的，心里头还是会觉得说，哼，公安咧都爱道歉呢、啊，但不是，啊，我们要拎着中华大学。想法让人家感觉就是说，那种身段哦，就觉得太可惜了。不然我在立法院，我常常碰到他，我觉得，哎、嗯，怎么想那人啊？原来碰到事情的处理，你的脑袋瓜里面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太可惜了。本来这件事情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啊，你都这个头前拢敢批评，一点点敢怕林志坚，嗯，啊，你今天刚好哦，你说在资策会里面，啊，刚好国家培养你，你有这个机会去念书，你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要去引述啊，写了谁？任何一篇论文到最后都要内化，哪一些是你自己写的？ 今天那张继嘉回一波林志没讨论这点，然后他反而是歪掉了，对不对？来，我请教这个石明景哈，因为这个。我们不是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站到这个部分啊，其实非常多人都有感触啊。你应该是读金大的吧，还是金专？ 其实哈、哦，这两瑞德大哥的怎样？警察里面哈、哦，占学历最凶 哦， 警大 的 瞧不起念警专的 哦。 嘿，伊、嗯、就讲我警大的，以前我同学哈、哦，警专毕业去读警大，回来了，哎，拄到一个同学，他就个打招呼讲，哎，同学，这个无看呀，这么先关袂歹，讲像个你同学，你警大哪一期的？ 哦、嗯、哦， 哈、嗯哦！ 以前同窗过，后来我已经 哇 哇，阶级意识， 其实 这个学历阶级意识啊，大概心内拢有、嗯、啊，是你的天都无同款。还有一个，你有没有把它显露出来啊？那啦， 嗯、哦、 啊，像高鸿安这件事，他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那什么哪两个错误呢？第一个哈、哦，他指名道姓，譬如说啊，你们不要念学电再来洗学历，但大概。平下蒙蒙哎， 我不知道哪一间嘛，你没有紫色哪一间？ 你跟你讲中华大学啊，你们也跟你讲某某大学，跟你讲某某大学，他一点名就完蛋了啊！但是他没有发现自己这个错误，所以他又点了世界高中，对不？他没有发现点名这件事情是错误。比如说你来讲啊，你卖去做歹代志，但是你来讲啊，你卖我的。有点像翁水蝶做派的，完了你就是被检验掉，你别再点名。 你看你去世界高中，你讲去 N 杠，结果校长讲，伊无来 N 杠，伊来参观尔啦。 那很糗哎、欸。 对、嗯，啊，第二点就是安那，你不要带他人言。其实我嘛讲过一件代志，就是讲，你卖讲我是北一女，还是我是台大，嗯、因为你是帮北一女跟台大，你讲这件代志。这归刚哦，有很多人哈、哦，他是怎样？他出来讲说我是北一女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没念北一女的人。嗯、 对， 然后台大的蓝工，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个师大念完来念台大的叫做洗学历，对不？ 嗯 嗯，你帮别人代言，你讲哦，我们台大北一女也好，该的中华还不赶快？但是我跟你讲，真正北一女跟台大里面优秀的人，他才不会这么想，那是你想的，你讲出来。哦，其实你就是得罪了这些被你点名的，你还得罪自己的母校，为什么？因为你的同学不是这种人，只有你是这样子的。 嗯哼。 哦，啊，恭喜在大家，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我嘛台大，我台湾长大呀，对吧？每个人嘛台大，对吧？我北一啊，我台北第一啊，我以台北第一，我是北一啊。每个人，你做好你的工作，你的那个学历那个东西，其实只是你人生过程一点点小小的波折上下而已。嘿，科起科博或博安诺。高虹安他念师大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嘲笑他念师大嘛， 师大也是很好的学校啊。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意识他是藏在心里，他不小心把他讲出来，或者说每个人或多或少有这些意识，可是当你把他讲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你这个意识很强烈嘛。那有当时我们的意识不太强烈，想到我知道这是歧视，我拍摄说，所以我会把它藏在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歧视，只是高低不同，而且你有羞耻心，你会知道说，我若说我实名警警大，你们这些警专的不行，我这句话我唱的心难，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讲出来是不对，我有羞耻心嘛。但是你娜很自然而然的一直把它讲，又犯了好几次错，我就表示你心里面这件事情是很强烈的嘛。 好，他说齁，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媒体要加诸封号在我身上。他们要叫我学霸，我没有办法控制的。那学霸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你要去想啦齁。他一开始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间到他选上，他觉得学霸立委，你看多得意，对不？洋洋得意的。来，雨生老师，到处逮几料哈。我其实最近看到两篇，我觉得很惊吓的这个报道哈。 华当县长是花瓶摆在前面，黑道站在后面。 怒呛不要黑道制宪，力拼南投县长的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大动作被上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对手许淑华担任南投市长任内涉嫌自肥，指的就是许家私人招待所。2019年韩国瑜高雄市长任内特地到南投三玄宫和许淑华相见欢，一旁建筑正是许家的私人招待所，但这里却被蔡培慧阵营踢爆四层楼建物84年建造，占地8200平方公尺，但却是长期占用国有地，直到90年才向国产署承租土地，但建物因为没建造始造，因此属于违建。只不过这栋建物却在今年1月悄悄拆除，也被质疑时机点很巧合。 历年的南投主要主政还是国民党，并没有持续的来监督，一直到严宽恒选输之后，然后他可能在要选县长吧，有所警惕才拆除。 而蔡培慧更爆料，1995年到103年，许淑华担任南投市长任内，还在这块地周遭发包17个工程标案，总金额达到1780万元，单项金额更令蔡培慧质疑，企图规避政府采购法，内容包括整地、除草、路面改善等。 17件工程来整修自己家里周围的环境，不小心当选南投县长，那是不是整个周遭都要做得跟花园一样？ 带着一个违建，做了很多违法桥式的，甚至是黑道桥式的地点。如果他有一天当县长，这大楼会不会涨回来？ 毕竟这栋建物从民国84年以来，不止一次成为减掉搜索地点，也被蔡培慧阵营质疑是黑道桥式所。虽然许淑华家族已经拆除建物，对于指控，许淑华也委请律师提告致清，但许淑华要叫诸县长大位，这些疑点恐怕还是得说明清楚。三立新闻黄大峰、周凯恩小组台北报道。 Thank you, 第三立。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做吗？ 选战最热话题，网络声量解读。 记者伫面测少年族群这段看起来，声量部分，陈时中有缘是一马当先。 每周唯你是问 ，Thank you 独家观点。 超肯定台湾的民间力量，莫怪伊会叫台湾人看不起。 用最台的角度看证据 ，Q 你 ，Q 我 ，Q 他。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4点，锁定 Thank you 新台湾。 盯着电脑萤幕看得好入神，但画面拉近一点是在播放知名动画《火影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被抓包一清二楚，两段将近10秒的影片在网络社群疯传，警察执勤不认真。这是发生在9月中，事后当事员警遭记过调职处分，但却扯出内幕，原来这影片是同事男友拍的。当天一名女警男友要进入驻地内找女友，但消息员警认为不妥，拒绝进入，双方发生不愉快。事后有女警出面将男友带进去，但疑似就是这样的举动遭拍影片。 有关侧录影片是否由非警职人员以驻地内借机拍摄，目前北门局督察组 正积极调查中。 因为拍摄影片的是洽公民众，却是同仁男友。由于台南第五分局交通分队的驻地和分局的实践派出所共用，民众出入较为频繁复杂，所以为了安全都会询问一下是谁来了。没想到衍生出影片违纪案，无论内幕如何，最伤的还是警察形象。三线王少宇相应台南采访报道。 睡觉前就在想说今天会怎么样，刚刚看到这个一进来心跳加快，做蜘蛛人， 再怕都要往上爬，这是实现自己正义。 有一篇是联合新闻的报道，他的报道是讲说啊，这个对高虹安没有什么伤害，因为呢竹科人都是高学历的。他说竹科人都高学历，所以他们可以包容这样的说法。那另外一个齁是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电子报的生态是这样啊，吼，哎，抓到一个标题觉得好，他们可能也会，就是说好几个电子报就会互相写，然后会写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起码有三到四篇的报道就在讲说，你看高虹安的学经历啊，吼，一看超猛的吼，强到跟鬼一样，为什么跟鬼一样哦？因为日本其实他们很喜欢讲什么鬼什么什么吼，就表示说欧尼啊，就是非常厉害的那个意思啊，吼，他说强到跟鬼一样。这个报道怎么出来的？因为呢，在 PTT 上面有一个人就 po 文了， po 文说啊，他只知道高虹安是鸿海集团的这个在这边工作，没想到他这么厉害，然后最后延伸变成有一篇叫《强到跟鬼一样》。他在这些事件当中还没有一些是非的判断，他还是要继续炒作说，对啊，人家就是学霸啊。来，宇韶老师， 其实学霸这个歪楼议题呢，始作俑者是高虹安嘛。刚才几个来宾都讲了嘛，其实话可以好好说。大家在讨论你论这个呢，资策会的你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的时候，你都愿意开记者会了，这个态度是可以肯定的。可是为什么话锋一转，他那个逻辑跟语境就要告诉大家，像我这种高学历的人，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这种低级错误呢，就低学历如林志坚这种中华大学夜间部的人才有可能呢去抄袭跟洗白嘛。这个叫做呢赢钱又要赢话，然后呢把事情呢给呢歪楼了嘛。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到后来呢再跟你说，大家误会我了，洗白有两种，就像思思一样，一是什么，大家误会我，我没有这个初衷。那开玩笑，越歪越多的原因，不就是你为了原一开始的这个错误吗？包含呢世界高中呢，或者是说呢其他我们所说的中华大学道歉的这些争议嘛。第二个是什么？哇，我都觉得很好奇啊，刚才贵阳所说的啊，这是我抓下来的嘛。 嗯 ，TVBS 啊 ，ET Today 啊，都用同样的说法。哇，高虹安强的学历强到跟鬼一样，有没有到神鬼层级？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激发真正台湾一流的学霸来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跟他一样。其实呢，我们是台大的，我们是北一女的，但是呢，学历越高，我们只管对社会贡献程度有多少，我们跟他不一样。另外一种效应是呢，被羞辱到的人纷纷觉得，你干嘛没事扯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是好好工作，好好读书，半工半读夜间部，错了吗？但有一个更重要议题在哪里呢？四叉猫真的很坏啊！学霸什么概念？学霸应该都是像我爸一样嘛，一路饱受嘛，或像很多人啊，基本上 罗毅军啊又跳级 对，跳级基本上都不会放在自己脸上的。我先说啦，其实呢，补习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不对嘛。我说四叉猫坏的地方是呢，哦，原来高虹安是靠补习才考上台大的这件事情呢，我就有点自己的见解跟说法。先说啦，我绝对不是学霸。小弟虽然有呢博士学位，也有助理教授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出身不好啊。我昨天讲过，高中读很多间呐、啊，啊大学呢也是念呢很平凡的私立大学，不像那个。 老师，我们认识很久，可以问一下，那你为什么高中换很多间？ 因为我们不学好嘛，喜欢跟教官文化交流嘛，然后呢喜欢呢这个练一些武功哦，所以说呢通常都没有念太久，念最久两间呐、 啊，哦你 两年。最短的三天就又拜拜了。 高中是叶问是不是？ 对对对，总是有那种想法。而我们出身不好嘛，但是也有教授的身份嘛。但先说了，绝对跟学霸的这个抬头离很远。但是呢，我刚才说过，我们都是很认真工作的，或是呢战战兢兢。我其中一份工作做最丢，很多重叠的， 说学霸我没有啦，说教书我最会啊。我当过高中国中代课老师，我当过流浪教授，其中一个是讲补习班，对不对？哎，我教了14年考研究所的补习班，还兼国家考试。 你有教高鸿安吗？ 哎，我不教高鸿安，我以理工跟社会科学哦。但是呢，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很有趣的地方是啊，很多问我说啊，你班上的同学哦，都是什么样的人？我先说我们那时候补习班的诉求是什么？专制不用功，专制条件差，专制门外汉，来补习6个月绝对保上，你考上研究所，补习班老师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啦。那我班上我第一年去教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呢、啊，看一下同学的背景嘛，我总是知道程度有差多少嘛，我才知道我的平均值要怎么教嘛。我发现诶，有很多国立大学的来考补习，来上补习班呢、欸嗯。我想说你有台大啊，啊你有师大啊，那为什么要考要来念补习班呢？后来发现补习班的诉求是对的，专制不用功，专制条件差，专制门外汉。很简单嘛，要跨科系的嘛。啊再办是什么？大学四年都还混嘛。再办就是呢，我条件真的没这么好。好吧，那来补习真的没问题嘛。我们的责任就是负责让你考上研究所嘛。但关键在哪里呢？补习的过程基本上是我们来负责，而你个人的学习呢，来补强你过去的不足嘛。但是呢，我的同学昨天在跟我联络，老师啊，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感谢你当初教书，我们没有人当学霸，我们也没有人说呢，我们考上台大之后呢，就自称我的学生有当外交官的，有因为补习呢，也拿到国外的博士的。我就跟他考试说啊，你会瞧不起这个教你的老师啊？啊，不会，老师犹如再造之恩，让我们在半年之内呢如获神助。所以我的结论在哪里呢？就算是学霸，求学过程也是有落差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去某某补习班补习嘛，这有什么好丢脸的？但是呢，这个心态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有教无类，不论你出身背景是什么。第二个是呢，今天就有人帮他说话，补习错了吗？不是补习错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顶尖在上，我高鸿安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相对播出来，补习没有问题的、啊。要帮他说话的人，我从来我教补习班教14年了，从不觉得来补习的人收学费嘛，对不对？啊，能够帮你考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第三个是什么？这种人的心态是什么呢？很关键，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的不如人的事实。也就是呢，他绝对不能接受自己曾经呢失败，或者是呢比别人呢差一点这种成就，所以呢回头的时候呢，他故意不想讲这一段。高鸿安，你想想看，他讲师大的时候，只能讲啊，我师大榜首哎、欸，我师大考进去哎、欸嗯。可是你想，我对师大没有意见呢、啊，我调出来，这个网友又告诉我的，你看93年大学入学最低分呐、啊， 93年是他入学 的，他入学啊，台大资工是405啦、啊，师大秩序是227啊。补习班老师呢，就是呢想办法填补你这一段落差嘛，本来是有落差的。所以我觉得人的出身不重要，关键在什么？关键是要能够惜福啦，感谢过一路上帮上过你的人啊。成功之后呢，问问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啊？ 被吐槽是因为他呈现一副就是高高在上哈，把就是他卡定一种气氛啦。那我们来还原，因为高鸿安一直觉得说是被媒体断章取义了。那我们要看的是，那到底有没有断章取义？如果我们从说啊，我们今天不像中华大学夜间部这一段，他觉得断章取义，那我们往前推，我们来看当天他的记者会到底是怎么开的，我们一起来看。 我最后强调，一个人的 record 是可以被检验的。我高鸿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大是匪逃匪，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选举也不要选到没有人性。 亲爱的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鸿安。今天我在面对特定媒体抹黑我论文抄袭的时候，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所以陈述了自己过去的求学历程，但是在委屈愤怒的情绪之下，我确实用了不精确的用语以及方式，我在这里要诚挚的向大家说声道歉。我们都以我们的学校学位为荣，我们也在学业工作上认真以赴，希望让学校以我们为荣。 中华大学有很多努力的学生以及优秀的校友，但是我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地来向大家道歉。我也会很虚心地检讨改进，谢谢大家的建议，对不起。 好，我们让静平来点评了哈。他觉得说之前有被什么断章取义，我们往前推哈，让他比较完整的来呈现之后，多数的人都觉得他们在学历上面有因为高虹安讲的这个话，觉得有歧视的这个味道。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的确很会念书哈， 的确很会念书， 很会念书。那最后的那个道歉的影片，大概稿子也背得很好。嗯，你看他那个文具很顺啊， 对，文具很顺。 当然，这个后来这两天也才知道说，这个中华大学学生会的要求，嗯，这个要因为他要到那个学校跟学生会互动，而且他要在那个城市那个学校所在。 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他道歉啊，他有说哦，因为我在委屈啊，哈，愤怒的情况之下，他录影片的时候是这样讲嘛，所以他后来道歉，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影片完之后，他立刻加码又弄了一个新闻稿，在骂绿营。在骂东骂西哦，如果说道歉，你就好好的针对这个事情嘛，好像要指一件事情，不需要再开另外一个战场啦。 我觉得他的团队是不是熟贵扣谁啊？哦，就是觉得 OK 啦，然后现在是因为新竹市市长选举是沙卡都嘛， 对，目前民调他是领先， 他是第一名，然后第二名沈惠宏，第三名林根仁嘛，那他可能觉得哎呦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团队所以会养成那种心态，觉得 OK 啦。然后有做个样子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录了那一段影片，然后最后跟中华大学的学生会去中华大学的师生校友说对不起，那个影片他所回忆到了前一天的记者会，就是昨天我们在讨论那个记者会，他说委屈气愤，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或者是在场的来宾，我觉得我的感觉我看不到委屈，我觉得他很不爽，然后而且是很气愤很不爽、嗯、然后不爽气愤之余哦，就有一点臭屁味，对，我讲这样讲不文雅，但是真真正我问这两个啊，好像我比如说 有你怎有讲啊，你牙干波啊，伊就是咧等你牙干波呀， 对啊， 态度了， 其实就是那种 态度 臭屁啦。嗯，我们常讲说啊，我比如说我跟庄瑞德委员出去走一走，然后碰到了这个卓冠廷啊，卓冠廷说、哦、我跟你讲我昨天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叙述就要跟我们两个炫，那等他走了之后，我跟庄瑞雄就啊，你看你看因为恭维熊臭屁， 你知道吧？ 我们就等着看他怎样讲。我们两个就会私底下也会不爽，在我们面前炫什么炫？我们说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交际会怎么样？你通常在人面前趾高气扬的，然后或者是把你的什么所学经历拿出来讲讲讲，然后当然他是想要求得我们两个人的，比如说我跟庄委员的这样子，哎，就对他的崇拜，但是其实并没有，我们只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啊，就臭屁啦。以前在我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我们武打界出身的，跟那个 啊，你有换几间吗？ 没有啦，跟那个古昭老师一样，回忆起我们国中高中的青春浪荡不羁的年代，那时候我们也是想 也是被教官追着跑的， 对，想要学叶问，想要学霍元甲，哦，霍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这种男生我们就很讨厌，这样就不会跟他太熟或太麻吉，有时候甚至会真的是一个打十个或十个打一个，诸如此类的，所以我就说。在那个人际互动的里面，的确学霸的正面是很会读书，但是反面其实就是 没有色狼啊，或者是有点那个目空一切啊， 可是他、可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有点孤独，因为大家都不敢跟他交朋友，然后他的个性他的怎么样，他专营在书里面，我没有说现在的所有学校的学霸里面都不行或怎么样，只是说有时候我会蛮觉得同情高虹安这样的角色，但是他在记者会里面表现出来，这真的让我觉得他是充满了不屑、不爽、臭屁，所以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委屈。至于你说他说学霸不是我讲的，是媒体封的，但是我只想反问你，有没有过去长期这段时间来很享受、很 enjoy 以这一段称号？ 没错、 如果你敢说没有吗？或者是曾经有过一点媒体写过这个，你其实嘴角的微笑微微上扬，然后人家在称你这个封号、听你讲的时候呢，你也其实蛮开心，也接受，也没有否认，然后也没有驳斥说啊，不要这样叫我啊，瑞德哥不要这样，我不是学霸啊，我是学着做恶霸，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做法的话，那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这样的心理， 那你不能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然后你说，哎呀，媒体写的又不是我要的，然后是媒体封的，不是我自己叫自己的。通常对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人家夸你的话，那你在那个时候享受了，事后又来把它做切割，我觉得通常就在危机处理有问题。所以当他的团队还有包括他自己在应中华大学学生会的要求拍下了这一段自录的这个影片要去跟他道歉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刚刚冠廷有提到的他又把世界高中扯出来，我真的觉得看得莫名其妙了。我觉得团队就该打屁股，火烧不完，因为你中华大学放了一把火，世界高中你等于又放了鞭炮，你把等于把鞭炮丢进那个学校里面。 而且他碰轰欸，他说他去演讲过，结果说没有，他只是来参观而已，这个是落差很大欸。 欸，演讲跟参观真的差很多了。演讲就演讲也没有关系，那参观的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你做一个候选人了，我真的觉得我们候选人很怕被人家讲票太多，真的很怕凶家。那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和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以及这两天的应该说不到72小时，超过48个小时到72小时之间的一个危机处理，等于是跟他的老板柯P一样提着汽油桶上去救火，而且还拿着打火机不断的去想要把这个火势蔓延。那这种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柯P的真传还是精髓，因为这样子会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事情善了和善后，而且你在拍那个道歉的影片，你想要展现你的谦卑，但是我没看到，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这种。 哎，金平哥，如果是你， 给白， 你真的遇到有什么危机处理啊？哈，必须要道歉的话，你会怎么道歉？ 我就道歉，就低头 认错。我是说，你的道歉会鞠躬，也是有一个美感的、哦。 对，鞠躬啊，然后道歉啊，对不起啊，然后。对不起，我错了。 对，因为我看到他道歉的鞠躬，他就是这样哦，我有回啊，哈、哦，他的确是说道歉，他是这样，我跟你讲啦，哈，我每次的开场跟观众朋友问安，我都到这个程度，跟观众朋友说拜拜，我也到这个程度，他就这样而已，你知道那个是。它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的肢体动作跟他的养成和他过去的学经历有关，所以因为学霸嘛，所以你看他会有这样点到为止这样的状况。 不过中华大学的学生会的这个态度， 对， 莫怪人家会这样说你们。我问你嘛，贵瑶，我请问你，如果是台湾大学学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样？学生会的会长会怎么样？噼里啪啦嘛，那他就噼里啪啦，他绝对不会去跟这个高鸿安讲。 哦，你来搞安会家系列的，没代志啊。 那六号要来演讲，不会。台湾大学学生会一向就是非常的独立自主的一个个体，所以他会怎么做，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对比就好了嘛。但是我相信呢、啊，每个不同的人有每个不同人的观点的、啊。但可是我告诉各位，那么有人替高鸿安讲话，就是说他的学位都是努力来的，那是客观事实。谁会希望自己过去的这个成绩被诋毁呢？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不允许他反击。这个社会不止仇富，还要仇视精英。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念台大北邀啦、建中都不可以，讲的就是骄傲，就是高调啦。我告诉各位啦，他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陈志涵啦。他说他捍卫自己的名声，结果又被加码再踹一百。我告诉你，刚好相反，我们并没有因为他读北邀，没有因为他读建中，没有因为他读台大，然后对他有任何的这个什么仇富，还是这个等于说仇视精英，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呢，讲白了，就算他的老板只有中国海专学历的这个郭台铭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等于说钦佩啊。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坦白的，我如果有身上有一亿现金，我马上退出名嘴界。我跟你讲，我马上明天不来了。我讲真的，我中了威力彩，我明天就不来了。我讲真的，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我没有仇富嘛，我怎么会仇富呢？但是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我都没得威力彩嘛，我都没像郭台铭啊，我怕你这急嘛，我不会这样做嘛。另外有一个部分，我问你嘛，你说学霸，然后人家是加注在你身上，我问你。很多高鸿安的故事难道是别人自己去编出来的吗？我旁边就有一位始作俑者，今天也被骂的这个石明景。为什么？有一个故事，各位不相信自己上网找。上面写高鸿安的父亲是电脑工程师，我现在练的都是上面写的。家里有386、486的电脑，幼稚园大班的高鸿安趁父亲不在的时候，用 56K 的数据机拨接上网，连上 BBS 站，还冒名替父亲发表一篇自我介绍，被父亲发现后删除。那当时三 C 电脑杂志知道说这是来自于幼稚园大班的高鸿安之手，要原有意采访，最后被高鸿安的父亲拒绝嘛。就这一段嘛。 后来就有一个人叫石明景给人家替吐槽 吐槽， 对对，石明景说时间不对，差了六年啊，我就跟石明景讲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卡通影片啊，他搞不好是拥有家里拥有哆啦 A 梦，以前叫小叮当任意门啊，你知道吗？ 不是，瑞德哥不是这样的，谁说十二岁还不能够念幼稚园，他可以一直念幼稚园念到十二岁。 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十二岁还念幼稚园。其实高鸿安只要说我记那时候就不要碰轰说是幼稚园大班，就我国小就好了嘛。国小不就解决这一切了吗？对不对？那我问你嘛，那么这家这个相关的报道，难道他是自己去掰一个幼稚园大班高鸿安用 56K 数据上网的故事吗？ 一定是高鸿安， 这些是谁讲的？这些是谁跟他讲的嘛？那讲的目的何在嘛？那你当时享受这么多的学霸的光环啊，我跟你说呢，因为理工科的这个女生比较少。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的感受跟黄靖平是一模一样。我们在政治上的看法跟理论啊，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感受是一样的。我觉得高鸿安最主要是在态度，他那天很生气了，你知道吗？你给我叫熊爷爷，气呀呀叫熊爷爷的地方啊！你们说我论文怎么样啊？所以呢，噼里啪啦，我点下工啊，社会新闻第一件事情就是暗中出供，第一次讲的自白书就是最心里面想什么，那没有修饰就把它讲出来，就是这样子吧。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讲出来就讲出来，道歉就道歉，道歉就那么发自内心的这样子道歉鞠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嘛，不要再扯东扯西了。还有，不要用眼泪跟泪水，泪水真是政治人物最廉价的工具。不，如果你现在还都必须要靠泪水一直哭一直哭啊，我问你啊，醒得起啊，发生重大的事情，自然事件还是公安意外的话，难道你还是要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吗？ 我只提醒他，一个匪逃匪的这个这么优秀人出身哦，会面对这样的危机出现背靠背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哦，然后还会变成越来越硬啊。然后而且处理不完，然后又一直连放一把火，然后甚至刚讲幼稚园上那个什么什么网络啊， 对， 我就觉得他跟金正恩是同一个幼稚园吗？ 什么意思？ 就是神童话嘛，就是神话神童话。金正恩也是啊，三岁会骑马，四岁会打什么什么打靶，五岁会干嘛的，然后幼稚园就所以我说是神童幼稚园还是神话幼稚园，所以没有意义。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和国家里面，你去把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去造神或怎么样学霸，而当他发生这个状况跟危机的时候，你应该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跟民众贴近。的确，新竹市是一个高学历的城市。 因为金平哥，你刚刚讲说他幼稚园上 BBS， 这是神童话，对不对？那重点是比对时序，三 C 达人啊，包括石明景大哥，你们都比对出相关的时序了。可是我们来看。当高鸿安在这个时序上被打脸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 台大那个叫匪什么匪啊？ 匪逃匪，那是 匪逃匪，那是什么？ 啊、那是 1%， 对，就是一个科系 1%，top 1% 可以去得到的。 哦，就是很少数，对 对。就讲匪逃匪，就是只有匪逃匪的人会知道。 高鸿安讲他的故事，他接受人物专访的时候，他说在幼稚园用 56K 数据机上网，结果石明景出手了。他比对他那时候大概1990年，他说 56K 数据机1996年才发明。石明景，但是他没有讲两个字，他的意思说你说谎，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机器。 哦，没有啦，其实那时候真的有这个机器，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判断别人。对啊，就是其实那时候确实有数据机，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在上 BBS。对，只是当然我 家里有那个环境嘛。 当然了、啊，因为我爸爸 讲一下 我爸爸就是工程师啊，其实 爸爸是工程师。 对、 okay、 所以爸爸其实在以前就是这些电脑跟设备其实都很熟。我记得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专访吧，就是有问到说 蛮久了 小时候，对对对，就是问到我说小时候我都爱做什么嘛。那我只是说，因为其实我就是托儿所大班。到小学的时候其实因为自己是独生女所以其实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人陪我，对。你怎么 来石明景是这样，他刚刚讲说是因为你们无知，不能因为你的无知然后来说我的这个弄错了。 其实我对于这个学霸神童这一点都意见都没有，因为世界上真的是有 蛮多的啦。对， 我一听就是。 我现在说我出生三天我就会背唐诗三百首， 你们也没 办法反驳我，你们没办法反驳我。所以你说你幼稚园托儿所可以上网络啊，用电脑，这个我都没有意见。因为其实我大高鸿安八岁， 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用小教授，我国一的时候用 Apple II， 而且我国一就上网，所以他幼稚园的时候上网跟我的时间是对得上的，但是他讲出来的那个数据机是不对的。嗯，那基本上呢，我有看了四篇报道，都一样讲 56K 的数据机，那我猜想他一定是时序上记错了，比如说他三年，也许他幼稚园有上网，可是他五年级的时候是用56K 上网， 可是 他 把这个记错了， 对， 然后他把它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呢？不管是记者写还是他自己讲错也好，这个东西如果是我啦，我被人家这样子吐槽，我就讲说，哦，不好意思，我那时候有那个小叮当的时光机，我就用了那个未来的数据机， 不好 意思，让大家见笑了，让大家笑哈。其实我当初写这个是一个有趣，就是好玩嘛，就大家拿出来笑一下。那你如果更正就好了，因为数据机 56K 就数据机是1996年发明的，所以基本上是我高中已经毕业在台湾的时候才用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有多神多厉害，这个基本上我们没有。 我也没有想过说我会跟我的母校这样，也没有想过，还是你 的。可是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行的，你不能讲说我三岁的时候，史明景三岁的时候都在玩 iPhone 手机，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 iPhone 手机嘛。嗯。在台湾所有的电脑肥宅像我这种的都知道什么叫蝙蝠机，它就是1997年在台湾出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时序上面大概差了6到7年，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在它那个时代。那时候有数据机哦 ,9600 跟14400有。到了92年就有28800。所以这个时序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但是它在里面它就是一直强调说有啦，当时有那个机器，可是它一直没有，就是有回避光情节的问题，说到底是不是 56K 的数据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他讲说啊我记错，我当时用的是14400的。啊这句话就解决了。这句话就解决了。啊或者说啊媒体写错啦，我当时跟他讲是我三年级的时候用 56K, 但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你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坦然面对就可以了。 对，但他没有去面对说自己时序错乱，甚至 有一点。你们无知啦。 我无知的是我无知，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有这个机器。 就是，要讲到这样齁，就是蛮气压压的，对不 对？ 对， 就是我到了国中的时候我还在用那个 9600, 我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有 56K, 是我无知啦。这件事这样对比起来是我无知没有错啦。 好，来委员是这样的齁，因为占学历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蛮有意见的齁，为什么啊，那是真正被攻学霸啦齁，有一些人学霸是非常的低调非常谦卑的齁，比方罗伊君国民女婿。这是那个知名的律师林志群齁，他说什么，他说罗伊君啊他是五年级齁，因为成绩非常好所以他跳级。欸厉害欸，跳级念国中，国中上建中之后他又跳级，他以全国榜首之姿考上了台大医学院。台大医学院就很了不起了，还榜首哦。那所以呢有一些网友是在哭手说齁，那不然这样啦齁，只考榜第一名齁，榜首来做总统贺啊，那是真正要这样比的威啊齁，如果真的要这样比。那还有一件事情齁，我觉得高虹安一直在讲说我不是林志坚，他把林志坚贬得非常低。可是其实我要说人家林志坚是五星市长，你是什么，你在立院的时候有做出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对不对？来委员。 其实我感觉高虹安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说事后你看他在出来在面对媒体，不管是道歉也好，还有他在上媒体的一个访问的时候，还是一样高高在上。他其实没有去意识到啊，我们一般台湾社会就认为说哎呦天外有天啊，哦，人外有人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吃到几岁啊，嘛要40岁啊，你说人家俩都不怎样。但问题是说他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对他来讲外公叫做港姐的腮乎了。他们这个想法几乎表现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 腮乎的157啊。 是，所以你看哦，啊，但是你说他会有没有后悔讲那些话，为什么连拍个影片的道歉的时候都有点让你感觉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就是自视甚高。嗯。而且你看到这一件你说完全对他都是不利的吗？他哪会这样想？你看他的师傅出来又跟他补一刀，说你林志坚的时候，那路人的时候说阿哥，说你是丑陋的。可是呢，形容他这一件，他是怎么形容的？哟呵，有一个什么恶霸流氓女生啊，那啊，你会觉得啊，他还在说。嗯，啊，不是一副气势盛世凌人， 而且他们一直对于比方说论文有什么样瑕疵的话，哈，都是不跟放过的，哈，都是阿哥你东西不会看靠的哦。 啊，所以啊，拄到伊家己咧用检验的时阵，哎呦，你去看他，就怪。一般中华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一定认为说，你高虹安霸凌我们，你是学霸，你来霸凌我们。啊，柯文哲是认为说，他就又把他讲说，哎呦，好像是这个高虹安被。所以你会觉得说啊，你敢霸凌啊？你怎么让你开检验的时候，你干嘛？你好像你是被 个妇女，也就是说用这种没有性平之意识的人哈，他讲出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以后啊，他重点在什么地方？声量拉得非常高，整个民众党，你注意把它看这段时间里面，他被国内的媒体那个民调做出来，你相不相信都无所谓，但重点是他的整个声量是很高的、哦。 我相信声量会很高啊，可是我觉得应该都是暗怒的吧。 暗怒，我跟你讲，他认为暗怒的人一下子你都不记得啊，哇，别个这两件代志做过嘴的代志啊，你反正我这边声量高的话。撒咖嘛， 说下次再扮嫦娥就回来了。 撒，哎，有道理。我跟你讲，所以你会觉得说，整件事情你在看他的时候，那是西岸也去配了。我是觉得很可惜啊。学霸，他开不开心？他开心。精英，他开不开心？他也很开心。他是不是学霸？他当然是学霸。他是不是精英？当然是。但重点是说，人家作者学霸跟精英，像你刚才讲的罗一军，人家他就不会这样子啊。出来讲话，你就觉得讲话。哎呦，大家客气啊！有些你看罗一军，我来干嘛讲？哇，你嘛拜托的，较强势一个，大家该娱乐，无你嘛耍帅一个，人都是迄落型啊。那你高宏安，你就说，好像就是人家在对你这个精英，好像是有一点点，好像是跟你为敌，不是？是你那个态度让整个社会受不了，也让臭屁呗，一动也买让臭屁，人家是酸地呢。双击里面差不也那也塞啊，但重点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受委屈了、啊，你没有受委屈啊？为什么？因为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也是人格的一个检验呐。这一场选举里面，他这两天就让台湾社会觉得说，哦，原来新竹市，尤其新竹市民，干嘛讲今天被双击定了，伊个人是安尼哦，表露无遗啊！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检验呐。他有没有赚到？他有赚到啊。可是呢？另外，更大多数人也知道说，哦，你就是安内郎，人家在投票的时候也是一个好参考啊啊！但是哦，这个当学霸我们也看过很多啦，精英我们也看过很多啦，精英跟学霸硬要跟政治扯在一起，等一出，我看去往民帮的较紧啦。 我觉得学霸不是罪，是臭屁的态度。 对啊，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会蛮担心。假设是他这样子选上市长，他会听其他官员讲的话吗？欸，我比你还聪明呢、欸。我比你还会读书。匪逃匪，你听过吗？你还跟我讲民政，你还跟我讲户政，我怎么诸如此类的啦？我的意思说， 可是大部分的学霸跟精英不会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说，臭屁的人，如果你在选举的时候展露出这样态度，当然会让选民有点反感。觉得你要臭屁。好酸林穷臭皮啊，酸民流把那个票投给你嘛，不见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上是犯了几个没有办法不应该出现，也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补救的缺失，就是他的态度，然后也不够谦卑，然后而且再放又不断的在放火，然后又让这个其他底下的人，我觉得他的幕僚可能搞不好都是跟他一样的心态，就是觉得说我把这个事情讲过去就好了，但你们现在就是针对我在讲态度的这个状况，其实就是他这样子等于有点强势，会让人家不是那么讨喜，而且反感，他以前的形象就会出现很大的反差了。 我就觉得他讲中华大学那一部分哦。那个是他在做比较刻意去酸林志坚， 对。 可是呢，你去给人家讲到那个世界高中的那个，我就会觉得说，哦，你这有时啊，刚刚你这个好像觉得都看人家低耶， 他这样就有点像是累犯， 好像我修， 因为他的心态， 我修理汽车的，就好像我读修理汽车的，我学美发的，我学美工的，这个在他心目中会觉得，我在新竹啊，我们新竹也有世界高中啊。我如果是新世界高中，我干嘛？我也可以号召兵啊，南宫接着几票都 卖到。世界高中怎样？是不是？ 对啊， 是啊，就是搞不清楚，怎么会给人家扯到世界高中？我就更离谱。 又点名，刚刚石明进讲了，这就是点名啊！你没事干嘛又再点一个？刚刚的风暴好不容易吼，立马回失的呀吼，搞不好。 不啊，他以后市政府用的人那是读世界高中毕业，他要不要用他？ 他要不要再录一段影片给世界高中？ 而且，那都是新竹在地的学校哦，在。内地的学校被你有点羞辱到这种程度，会不会有伤？ 学霸的争议大家已经讲过，其实你是优秀了，但是呢，不像你想到优秀到可以都瞧不起人，或是避你一世，或是振振有词，或是呢拿来转移抄袭的焦点嘛。而且呢，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喜欢碰轰，没去演讲说我演讲。明明是呢，共同作者 他的原文啊，我觉得可能是被诠释。他的原文是说，我有去世界高中 鼓励学生。嗯嗯。那后来记者认为说，啊，那鼓励用什么鼓励？应该是演讲的方式去做鼓励嘛？哎，结果不是，参观校园。 对，我想说呢，有没有做事，或是大家对社会的贡献呢？其实默默耕耘的非常非常多。嗯，你的论文写得好不好，其实在学术界自有公平嘛。刚才冠廷一开始有说的引述4500，你把你的老师把一二作者的贡献通通都揽在自己身上。还有呢，阿口一哥这几天被民众站得很惨嘛，说他英文不好嘛，结果呢口一哥又去找一个东西是吗？好吧，那直接看你的博士论好不好，我们就不暂且不讨论抄袭的问题，你博士论文引用的次数是多少？是零的啊，你赶快去面对这事实。哦，这是赵一翔。 因为刚刚讲4500字是老师为第一作者，你是第三作者有4500字，可是真正到你写论文的时候是多少？是零次哦。 对，为了怕占别人占到自己哦，我刚才在讲这一段之前，我赶紧上网看一下，哎，我的博士论文至少也被引述啊，至少20几次，所以说呢，代表我还是有点贡献的嘛。但我要说的地方是什么？哎，啊，如果呢，柯文哲呢帮他说话，不论说吃饭都会咬到舌头，或是性侵，我对这两句话就有意见了。吃饭会咬到舌头叫不小心呐，啊，抄袭啊，那个应该不是不小心吧，是故意嘛，这叫做洗白嘛。还有说性侵，那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那林智坚之前不知道被多少人霸凌，我不喜欢用性侵这两个字的。但是呢，我说这是柯文哲哦。爱屋及乌自己挡的也没凹，我们可以了解，而且两个人干行干行嘛，都是学霸智商157嘛。我念下面这段话，大家来看看这段话是谁说的，来猜一看好不好。有个人也帮高鸿安说话，他说高鸿安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还蛮明快的嘛，在记者会上把资料都公布出来，让大家看到在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这件确实有被抓到语病啊，但他听起来高鸿安明确是指相较于别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最后呢，他跟他喊话说要继续努力哦。他表示呢，高鸿安虽然历经一些波折，但是在新竹市长沙卡度的状况之下，未来还是没有机会的。各位听这样的，你以为是谁？赖香伶是不是？哦，蔡壁如是不是？哦，或是呢这个民众党的什么什么人嘛，秘书长之类的，或陈志来是不是？不对，这句话谁说的？这句话叫高嘉瑜说的。请问呢，这叫不叫双标？高嘉瑜啊，在林智坚遇到论文抄袭争议的时候，第一时间说什么？啊，那一失五命啦、啊。结果，哎，啊，遇到的这个高鸿安，他们是怎么样？高嘉瑜啊，你是不是真的露出你狐狸尾巴？你现在是变民众党党员是不是？我刚才念了半天哦，各位一定以为这是民众党线上温暖嘛。嗯。结果呢，这是在少康战行式节目之中，昨天他来评论高鸿安，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啦，党派之间可以放下了。哦，简单来讲，态度问题。我们现在来讲高鸿安的问题是态度问题。接下来呢，我呼吁他回到抄袭本身，或者是一开始我也肯定他，你愿意开记者会态度，总比呢，这个呢，另外一个科技人拖这么久，直到昨天呢，说也说不清楚。但是后面这句话，各位听在眼里，或是看在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会不觉得你当初是怎么对自己同志的？结果呢？现在呢？千夫所指，大家在讲高鸿安的时候，哦，我知道一个原因的啦，因为你们都姓高，是不是？姓高的不为难，姓高的都是女生哦，都是北一女，所以说呢，现阶段呢，跟柯文哲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非曲直只有一个标准。高嘉瑜，你不讲话，人家不会说你怎么样啊。在林智坚出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落井下石，你也可以做你的高委员啊。在高鸿安的现在面对争议的时候，你也是不讲话了，你这个叫什么？还是被我看穿的了。你戈壁是往内往外弯的，但是往外弯不是是非，而是你投机的政治性格了。 各方针对占学历这件事情的意见，我补充一个人的说法，我们来看曾伯恩啊，就是脱口秀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曾伯恩，他说呢，当下没什么成就的人才会一直提以前的丰功伟业。那伯恩呢，他的学历摊开来啊，马西加不得了哦，他是建中的，然后他台大外文系双主修心理系，好，最后呢他有读这个伦敦大学的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巴黎第六大学整合生物研究所。 他的说法是当下没有什么成就人才会一直讲那个丰功伟业，对，我们也没听过，真不会一直讲说我的学历是什么，我是伦敦的哦，我是巴黎大学的哦，不然你讲齁。那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柯文哲的态度啦齁。柯文哲前一天讲说啊假崩得的嘎得记齁，然后他在讲说民进党就是网军治国，今天讲的话又更离谱了，我们一起来看。 是这样的，因为他毕竟年轻，你知道齁。所以他会觉得很委屈的，所以他怎么形容你知道？就像，像有一个恶霸，一个流氓要抢一个女生，啊，那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哎，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啊，你为什么咬人？哎，奇怪，那个作假新闻去，人家哎，高官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不是咖，你知道？所以他是辛辛苦苦哦去美国念个博士，嗯，而且每个人都开始造谣他什么造假。那个左脑一看，那个是很典型的一条龙公式，哦，早上六点先发文，哦，然后在大概八点以上，哈，哦，网路啦，哈，1450就上了，啊，再来就10点半，哈，哦，沈慧荣，哦，就出来开记者会，那晚上就媒体，我要警告民进党，不要用哦名嘴治国，名嘴治国，用名嘴治国跟网军治国，迟早会遭到报应。 来，我们现在透过视讯连线，我们要连线给吕美教授，因为今天哦，有关于高虹安他因后来变成是占学历的这一块嘛，可是柯文哲出来帮他说哈，他是这样讲啦哈，他说高虹安遇到的状况啊哈，包括周刊这样子的报道，那前面还有检举人嘛，啊，检举人的是你不能毛检举嘛齁，他怎么形容呢？他说齁，像是恶霸流氓要性侵一个女生的时候，然后女生抵抗咬他一口，结果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要咬人。欸，我请教你齁，因为他在影射的就是出手的人啊齁，就是恶霸流氓啊齁，要对女生怎么样怎么样，你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在讨论公共事务啊，或者甚至跟别人意见有不一样，我从来不口出恶言，也没有必要口出恶言，因为我理亏我会说对不起，嗯，我理直上站得住脚，我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我就赢了。什么人会骂人？只有理亏的人会骂人。柯文哲为什么要骂人？他讲不出道理出来，嗯，他才要骂人，而且骂人的话非常的难听，理程度越严重，骂人的话越难听啊。所以说今天柯文哲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值得去评论啊。很简单，柯文哲理亏只能靠骂人，而且骂得那么难听表示他理亏得非常的严重，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柯市长他的脑袋里面齁，满脑子都是类似什么性侵的这一种字句啊，而且呢他对女性啊齁，丑女的这些历史事件簿齁，这是从这个我是台湾人，台湾是咱的国家齁，这个他们粉专抓下来的。他动不动就是有很多艳女的这样子一个字句，然后呢动不动啊齁，因为讲到这个网军这件事情，记不记得之前市议会不是有那个网军门事件吗？那他在讲说，哎呀，你们绿营齁，就是会有一条龙的这种方式，名嘴网军治国，迟早会有报应，又在讲这个。他怎么不去看看说，哎，网军火药的程度，民众党才是真的非常的火药。来，冠廷， 柯文哲忘记他真正现在的身份，最重要一件事情还是台北市长。最新的天下杂志民调，果不其然又一样，22个县市施政满意度最后一名，又是柯文哲。 可是我跟你讲，最好笑的是说，他说我有退步吗？ 对，没有退步了， 就最后一名了，你还要退步什么啦？ 这已经 再退下去就没了。 对对，他没办法，因为已经连续 N 届。的施政满意度，他就是不只是六都最后一名，22县市也是最后一名，那他应该检讨说，到是他的台北市政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结果你看他永远柯文哲这几年来到处的对别人指指点点，我说真的啦，你要指控民进党、指控政府说一条龙网军治国，你拿出证据，大家可以讨论。可是真正被踢爆，没有好好面对真正网军治国是谁？是你柯文哲主政台北市政府，欸，今天。台北市议员陈于君揭露一件事嘛，我们都知道台北市里面正常公务员上班，你正常你上网宣传市政什么，这都合理规范。可是之前才刚刚被踢爆什么？踢爆说有科长哦带头去抹黑别人，前一阵子不是刚讨论完吗？嗯，今天被陈于君揭露什么事情？被揭露说，哎，他的公务员这几个局处大量的上 PTT， 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他举出大量上 PTT 的前10名， 前几名几乎都是公务机关、工程单位。简单来讲，你工程单位应该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嘛，怎么会在市政府里大量 PTT？ 石大哥，我给你请稿哈，一个市长啊哈，动不动就用非常粗鲁啊哈、非常不雅的这些字句来回应媒体，一个不是第一道啊哈，包括这个上礼拜我们有在聊，他跟林颖梦这个询答里面啊、我管你去什么，我们还这个都还要骂掉，弄公告叫你拍一天啊，你有什么感触？ 因为刚才大家在讲说啊，用性侵的字眼，性侵这个是法律上面的用词，它其实是已经比较中性的。那其实柯市长用的那个字是， 我们有修饰过了，他的原文 不是 这样，那 个字是很不好 听的，对，很 难听。那而且其实最糟糕的是，他帮忙要辩护的这个对象还是一名女性。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怎么讲？应该说对女性是一件很不尊重的事情。嗯，哦，你要帮他辩护，然后你说他被怎样，把他拿来当比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市长在心里面一直根深蒂固，就是女生的地位是比较低。其实她过去很多的言辞都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才会脱口而出嘛。哦，你被欺负，就好像女生被怎样？其实她心里面在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啦。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她本身的性平观念长久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你已经很难去改变她。但是你不能改变她，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出来，她讲这句话是对女性的伤害。哦，包括任何一个女性听了都不会舒服的，男的听了已经不太舒服了。如果今天我是高虹安，被我的主管讲说啊你齁，那个就好像被怎样，哦，我听了我的豆豆啊，对不对？ 抱歉。 好。 出席北市商业总会座谈会，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一到场，先跟大家说拍谁来晚了。年底选战北市三卡都，从市政到防疫题，三人隔空你来我往。最新蒋公同向拆不拆，蓝绿也各有看法。 法律规定是要移除的，但我们不会说强硬的很快速的就这样来做，大家是要相对的一个沟通。 陈时中表明一切依法，但要沟通，态度被解读为拉拢中间选民。蒋万安打着正蓝旗，被问到陈时中不强拆的论点，却不愿多附和。 他说不拆算是对的决定吗？ 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这要问他。 根据统计，北市学校仍有64座蒋介石铜像。促转会过去曾批评违反促转条例，但似乎怕得罪深蓝选民，蒋万安不给明确答案，却不忘夸蒋总统贡献。 我肯定两位蒋总统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贡献，接下来拆除铜像这绝对不是为拆而拆，这也要尊重包括校园空间规划专业的判断跟决定。 蒋公铜像拆不拆，蒋万安就是没表态不拆，而民间自发组成的中正纪念堂园区新愿景概念净土执行小组10月4号将举行台北市准市长论坛，陈时中、黄珊珊确定出席，蒋万安则有行程无法出席，难免遭质疑是不是因为日前抛出中正纪念堂转型造成党内意见分歧，就怕再失分，干脆能避就避。三立新闻总记者魏文轩台报道。 男子喝得醉醺醺冲到大马路上拦截骑士，大声咆哮乱吼乱叫，随即遇到路人也不放过，夸张行径，远警到场处理，但男子喝太醉情绪失控，冷静不下来，还朝远警怒吼飙骂： 拉拉子啊， 我 怎么下来啊， 要不然带回去， 谁都不拉了， 带回去好不好？ 男子和警方拉扯，就算女友站在一旁试图劝说也没用， 后面有板，不要喷啦，拜托啦，拜托。 最后他被警方喷辣椒水压制，反手上铐带回警局。事发在台中西屯区，这对情侣晚间8点多外出喝酒，男子喝烂醉不胜酒力，酒后闹事骚扰民众。附近居民说，这一带因为有 KTV、居酒屋等店，因此发酒疯的民众不少，但跟路人拉扯实在夸张。 啊 ，KTV 本来就比较杂，现在年轻人被堪比共鸣，应该这样讲啦，本来就是，毕竟这种。 其实，而且像高虹安这样的女性，其实她自己本人才是应该发出抗议的那个人。我被人家骂，我被人家攻击，你可以讲我被攻击啊，你可以讲我被骂，你为什么要形容我是被怎样呢？ 现在有抗议的是黄珊珊啊，她也是 对，因为黄珊珊 想说这样的比喻实在是非常的不恰当。 她过去的形象就是站在妇女的权利这一方的，那她立场上不能切割，但她在形象上还是希望跟师父来切割。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其实是高委员，高委员是应该抗议说，你不要拿我来这个 拿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你用别的形容可以，我很委屈，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形容来形容我，我是一个女性，你这样子形容我，我们台湾话说你啊，你阿伯出去干嘛探听啊？对啊，对，我觉得这个是高虹安委员其实自己应该要跟柯师傅来反映。那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改变，我想过去他的很多言行都是同样的一个风格啦，我们说都是他风格啦，风格是已经很难改变，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有些言语可以修饰，可是他本人显示出来的那个他的脾气、他的性格，这个东西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补充请教委员，因为委员你进警啊，哈，你伫屏东这里位置警，你是台北市议员嘛，哈。那台北的市长，首善之都，资源最多，他做到最后一名，然后还没有任何检讨的那个意思，还讲说哦，在韩国瑜之前我是倒数第二啦齁，那但是现在呢，你看我有退步吗？这几年来我有退步吗？哇真的齁，哎共共要昏倒呢。 他的想法可能是认为说啊，我也没有关了，我也没有，我钱嘛是比银楼两个卡贼啊，那你像我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是九月份了啦。像在今年的12月25号市长县市首长一定要去交接了，还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把它想想看，一个各局处里面有将近65个局处单位，那代表整个台北市政府啊，大家都在摸鱼。当初一个新的市长上来的时候都会讲啊，什么科批新政啊，什么批新政啊，每一个人在讲有一个新政，新人新气象，大家也怕市长雷厉风行。那结果呢，到现在你会觉得这个都是在摸鱼打混啊。台北市政府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可是这一些人为什么敢上去啊，有人纵容呢、啊、你把它想想看啊。你既然整天把它挂网在整个 PDD 上面，一定一定冲下你知不知道，一定一定在上班的时候没上班打个电话在泡网咖，你知不知道、啊、天底下哪有这么爽的一个事情、啊、 他们一定是有嫌一些任务啦齁。有一些领不开心啦齁。 他到底什么任务我们不知道、哦、但光这看在民众的眼里的是说你今天哪把他做个专呆完你评比出来拢中第一名，哎我个没败的嘿，你个第一名、啊、你虽然我家大家拢规工那里泡网咖拢挂网在 PPT 上面，可是评比出来民众还这么满意，没话讲。这问题是哎是三八就行诶，阿红皮皮噶买阿名，阿、啊、上面的贵个各局处来对，阿六十五个单位，大家都规工底下咧挂网，那咧泡网咖底下，大家不务正业。你像那个大地工程处诶，我靠，哎规工底下拍拍照咧、嗯。捷运局，哎，足侪因咧引不力个看，反而是挂网时间在 PPT 上越久了，这些公务人员都应该是大部分都在外面外勤的人，结果唔是咧，我都足怀疑讲。阿林家人到底是在冲啥？结果叫你去查，你还跟人家讲说你不查水表，这个就真的是标准哈，阿彪五郎啦。不然哦，任何一个市长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每个人都很生气，马上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摸鱼，在那边打混，结果不了了之。 我们要连线给吕美教授陈时奋陈教授，我给你请教问题，因为教授你对这个世界比较深，你了解比较深。那我发现啊，在网络上，网络上的高手非常的多，有另外一个他的这个 ID 名称我念不太出来，不过感觉跟你功力一样深厚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医生啊？这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呢 KHIONG 然后NG 的这个人，他有讲一件事情齁，他说诶，当高虹安很自豪的在讲说哦，我在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这个文章呢，最高的一篇被全世界学术单位引用超过4500次，他以自己的学术表现为荣。那陈教授我请教齁，如果说第一作者不是一啊，那第二作者也不是他，他是第三作者，这样子的程度来讲，然后好像所有的光荣啊，这个学术的研究都贴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先跟贵啊解释说明一下哈、啊，那个 NG 啊那个账号的所有人啊，他不是医生，他是一个生物医学统计方面的专家，是非常大咖的学者啊，我认识啊，我认识，我们两个都是算吃饱闲着没事干的人啊，所以说呢就跳出来。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有人在质疑他说：“你有没有读过论文？”哈、啊，这是开玩笑啊！他是非常大咖的学者啊，然后竟然有人质疑他， 有没有读过论文，就跟当初有人在质疑我是假教授一样啊。那我出来的，我想他要被告他才会出来。那么呢，我现在就把这个这一篇啊论文啊，我就是在谷歌的那个学术搜寻啊，把它找出来啊，我给大家看几个关键啦啊。这个论文是在2015年出版，然后呢，高鸿安是2012年加入啊这个博士班 ，OK， 好，所以说呢啊，他是在加入三年之后啊，这个论文啊就出版了。那基本上论文2015年出版啊，经过两次、三次的审核，再加上之前的研究资料设计，所以说这个研究也许是在高鸿安加入这个学校之前就开始了。啊，或者是他加入学校之后就开始，你凭一个刚进入博士班的学生，你哪有能力有实质的贡献？那这个挂第三作者啊，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可能包括做助理啊，或者是老师喜欢就让他挂个名，都有可能。但如果呢啊，高鸿安把说他加入博士班的时候啊，也的开始的那个啊，所产生的论文，他把它说成是他写的论文啊，这个是碰风的太厉害了。 我再请教个问题哦，我手边啊获得了一个全 English 的一封信啦哈，这一封信呢，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哈，这个 email 寄过来，他写 Dr. Hong An Gao 哈 ，academic misconduct。他就是说他在学术上面的不当行为。那这一封信看起来齁，我读了一下，我看起来像是要针对高鸿安的论文有意见，认为他有不当行为，所以齁寄了一封信给学校，对不对？那后来呢，因为高鸿安有讲说学校回函给他，给他的这个内容讲说没问题啊，没有什么自我抄袭的问题啊，而且呢他说他们这一个学院呢没有自我抄袭的定义，所以呢院方也不追究，所以已经验证过，他后来是这样子把他翻译做解释。这一个信我们昨天有讨论过，但是没有问到教授你本身的说法。这个回函啊齁，是回给高鸿安的吗齁，你的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一封信的内容齁，因为我们昨天在场的董教授他也说诶奇怪，怎么他英文翻译跟我翻的不一样啦。那我请教你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一封信主要是怎么样回复给谁的呢？是回给高鸿安的吗？ 这两封 email背后有很大的阴谋， 很大的阴谋哦。 对啊，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啊，这个是检举函啊，这是检举函，所以说我们看到我框起来这边就是主旨啊，这个主题，这封 email 的主题就是有人去检举高鸿安就对的啦啊，检举啊。那这封呢啊，这封就高鸿安昨天啊，在前天在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一样。啊，有人检举高鸿安啊，所以说我们来对照一下，就这两个 email 的那个啊，我们在台湾讲公文叫主旨啊，主题差别在哪里呢？高鸿安的这个在记者会秀出来的这个 email 呢，有多了两个字叫 FW， 好，贵啊，你有注意到吗？啊，在 subject 的后面有 FW， 嗯，对。 如果这是一封回信，不是 FW， 应该是 RE。 对， 应该是 RE。所以说这封信不是回信，这封信是转寄。转寄。啊，贵阳，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假设你寄一封 email 给我，我觉得这一封 email要让我太太知道，我就把 email 转寄给我太太。这个就 FW。 对，所以他在转给了第三个人嘛。 转寄给第三个人。那我现在再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原来的检举函啊，收件人一长串啊，一长串，然后呢全部是遮起来。我相信这一长串的收件人，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学校的校长会在里头。学校的这个教务长会在里头啊，学校负责研究的副校长会在里头， 然后呢，这个所谓这边的这个针啊，这个剑也一定会在里头，因为这些人都是跟学校的领导者啊，主要的主管，而且呢，跟这个啊学术伦理都有关系的啊。我现在把它点出这两篇啊，这两份 email 的真正怪异的地方。 天空中落下如星星般闪耀的炮火，看似唯美却十分致命。乌克兰议员再度揭露俄军残忍行径，在顿内茨克乌军夺回的一个小镇发射瞬间燃烧温度超过摄氏2000度铝热剂燃烧弹。不过现在就连俄罗斯境内民众也难逃被迫加入战场。 Vladimir Putin's national address and his announcement of the first call up of Russian troops since World War II has been both ridiculed and condemned around the world. 普丁21号宣布动员国内300,000预备士兵，根据 CNN 报道，反对征召者必须在狱中吃15年牢饭，有些甚至直接就被送往前线。反战声浪立刻遍及俄罗斯境内至少38座城市，超过1300人遭到拘捕，全国上下上演逃难潮。 One way flight sold out, leaving Russia. According to Google Flights, by 10 o'clock local time, the last remaining one-way tickets from Moscow to Istanbul were more than $11,000. 付不起昂贵机票钱，民众只能苦中作乐。 Google 上搜寻如何在家弄断手的次数直接飙升，拼老命躲着急。但为了测试征召对象是否不论身份一视同仁，网络媒体 Popular Politics 假扮俄罗斯军方高层，致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裴斯科夫符合动员资格的儿子，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Короче, я буду это решать на это самое. Я буду это решать на другом уровне, как бы если это не надо. 英国《太阳报》揭露，俄罗斯政治高层子女高几率不被列入动员名单，加深国内民众对普丁反弹。国际上，普丁也严重故人怨。 And the Kremlin is organizing a sham referendum to try to annex parts of Ukraine,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普丁不惜一切手段逼乌克兰割让领土，走火入魔的夸张行径至今却仍未承认入侵乌克兰为战争，不仅把国内无辜民众拖下水，也把全世界安全卷入其中。三立新闻谢霆锋报道。 如果一切如预期研判都在掌握中，我们会在经两个礼拜的预告后正式实施0+7，也就是大约的落点在10月13日。 拍板确定入境0+7要上路了，不过有但书，必须疫情稳定可控，还要先经历一段过渡期。目前规划分两阶段松绑，9月29号第一波调高入境上限，取消机场唾液 PCR， 改发4G 快筛，全面恢复免签。2周后才实施第二波，每周开放150,000人次入境，改0+7免居检，取消禁团令，同时开放自由行。 那需要2日内的交通快筛的一个阴性结果才可以外出。另外，在外出上班、上学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口罩。目前3+4自主防疫期间，事实上还是不能共餐聚会这些。未来如果0+7的话，用餐的部分就没有问题。 之后我想就没有所谓的电子围篱的相关的部分。那比较依赖的是大家的自主防疫，指引的遵从度上面都很高。但是外国人的部分可能就遵守度比较低，不是跟团进来。那我们会尽量的予以规劝。 自主防疫细节都有放宽，甚至入境时无症状还能达到。 在征转寄的这个 email 啊，这些转寄的人也都不见了。我相信呢，这遮掉的人是几乎是同一批人啦。征转寄的这些人跟检举函寄过这些人，我相信有高度重叠啊，只不过就检举函里头征会在里面，在转寄这边呢，征变成寄件人。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怪异的情形，在检举函这边呢，收件人全部都遮掉了，只有研究所 Radio School 没有遮掉，为什么？好，我们再来看征寄出去这一封信，所有的遮件人都遮，所有的收件人都遮掉了，只有 Radio School 没有，为什么？ OK， 好，为什么？我来回答。我们来看这个信件里头的内容。这个 email 的信件里头 ，Graduate School 被提到两次，被提到两次，而且提到两次呢。第一次是说去年 Graduate School 的领导者，大概就是 Graduate School 的院长，说，没有任何特定的事情啊，值得我们来调查，这没事。OK。然后呢，在这段话里头呢，啊，又有提到 Graduate School。我讲到这边啊，我心里面觉得这个真应该觉得这个事情怪怪的。我现在在推论了，推论整个的事情，就是说，啊，真这封转寄的 email， 他应该是转寄，也是转寄给校长，转寄给教务长、副校长这些官比他大的人。真，你是负责学术伦理的人，这件事情为什么吵到现在还没有落幕？真必须要跟校长、学务长等等这些人有所解释。而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我说他在甩锅，他把这个责任甩给研究院 Radio School。哦，我去年收到检举的时候，我就给 Radio School 了。但是 Graduate School 不调查， Graduate School 说这个没有问题，都是在甩锅。所以说呢，这封 email 不是写给高虹安的，也不是回给检举人的。检举人 email 寄给学校的 高层，然后呢，真是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高虹安可以拿到检举信？啊，这个辛辛那提大学必须要好好解释。你对检举人本身的保护怎么这么粗糙呢？啊，为什么呢？你可以把我的检举函交给被检举人，而且让被检举人在全国性的这个记者会把这个检举函曝光，这个辛辛那提大学要解释，这表示说在辛辛那提里面有人在帮忙高虹安。 教授，因为你的推论齁，我们可以理解齁，就是说他的关系会当好到这样齁，我们必须要再去就是追踪的齁。好，我们非常谢谢陈教授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齁，耽误你的时间啦齁，而且时间非常宝贵，又有时差的问题，我们谢谢陈教授。我们要从几个事情来看齁，高虹安他到底适不适合，因为已经嘛被酸新的起丢齁，来瑞的哥。高虹安他的论文有没有加工这件事情，前后说法居然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看时序上齁，这个是之前他说那个不是我能够钦差盖的当上传的，前一天这样讲，但是隔天讲说哦，校方同意而且符合规定，那有没有改？有嘛，他就承认了齁。那再到后来的占学历的这个部分，占完学历之后齁，委屈到哭了。欸，一个遇到事情就哭，那会不会对他的这个就是说选情有一点影响？我们看齁，美丽岛电子报他在今天有做齁，他说高虹安是 29.9， 沈慧虹是 24.9， 林根仁是 21.2， 目前高虹安是领先的。可是他做的时间齁是9月19到9月20号。那在整个风暴之后的民调还没有完全发酵啦齁，你会怎么看？ 对，没错。那么这个民调事实上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啊，所做的民调。那整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发酵啊，我觉得这几天可以再做一次。这几天做的才是可以那么凸显高虹安这个中华大学夜间部啊，那么这句话所造成对他的伤害跟对整个新竹沙卡都的情况下候选人真正的民调可以落实啊。不要告诉我说新竹市民都是没有是非的，所以呢新竹市民那么竹科的工程师都是学历很高的，所以他们就跨管博跨给全部是用阶级意识看人，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新竹新竹人都没属于，我不相信啊。最后我就柯文哲的部分呢做一个总结就好了，他对两性的那个平权的概念呢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对女性完全的这个等于说啊，把人家踩在脚下。2014年怎么说陈以真的年轻漂亮适合做柜台不适合当市长，后来说妇产科就是在女人大腿先讨生活，还说 30% 的女性未婚就是国安危机，女生素颜上街很吓人，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有些人是瘦猪不应该演成林志玲。柯妈妈，您好是怎样改？你是怎样改的？我说坦白的，你那么年纪那么大，你是长辈，

并告知曾接种 COVID-19 疫苗。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好，说到声量的部分，来，于韶老师再做补充。 对，昨天告诉大家高虹安的创举是什么，居然呢搜寻的声量超过乐天女孩林湘嘛。 嗯， 但是呢民调如果再做下去的话，绝对不会像美丽岛这么乐观。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林湘的趋势昨天为大家说明过了，中华大学学生会昨天所发的那个演讲的内容，还有呢先后的内容，各位知道总共多少者留言，多少者留言吗？3247者，有729次分享。嗯，留言呢基本上都是在骂中华大学的校友，说不要丢我们学校脸好不好，怎么请这种来演讲。最有趣的部分在哪里呢？有一个叫愤怒指数。什么叫愤怒指数啊？脸书是不是可以按赞、按笑脸，也按生气嘛？ 对。 啊，这个愤怒指数呢这几天呢成长四倍。高安从8月1号到9月21号 ,8 月4号成只有 0.25 哦 ,8 月7号左右，到昨天呢已经上涨到1了。简单来讲，按怒的人比按赞的人要多很多倍。我自己呢上网又去搜寻有关于呢啊，他张善政呢看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他搞不好感谢高虹安，因为没有人讨论张善政。所以说呢昨天张善政的记者会呢开的也是白开，所有人都在搜寻什么高虹安。你可以发现高虹安本来这条线是平的，但是呢这两天呢忽然这个暴增。 高虹安他网络声量是赢过乐天女孩林湘的名人，但是不好意思是负声量。贵雅在粉专上面齁最近也有 po 跟高虹安相关的这个评论，那下面的留言数破我个人的记录啦齁。今天下午我去看了齁，那一则下面的留言有2700多则留言，是我平常留言数大概是10倍左右。那你知道齁高虹安他捅出来这个马蜂窝，从刚刚那个数据就知道说他有多大了。今天我挑选了几位网友他非常知性的留言齁，酸的我就不挑了齁，知性的留言节目最后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来，我们来看齁这个Jason Young 啊齁，来列留言底下齁。他说人格诚信比虚有其表的这个名校齁更为重要。那这边呢这个是杨义忠先生，他说会念书当学霸很棒，但是人格品德更重要。来，膝关节他是知名的影评人齁，他也来留言，他说学历是积累过去的智力齁，资历是积累未来的智慧，贬低别人的学经历，没有体贴他人的这个温柔，那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需要好好的学习啦齁。他说最难念的是社会大学，不是台大跟师大，跟大家来共勉。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Part of the beauty of me is that I'm very rich。 打从川普这个名字登上国际舞台以来，就跟富豪画上等号。用什么累积财富？美国检察官说，全靠碰轰。 I'm announcing that today we are filing a lawsuit against Donald Trump for violating the law as part of his efforts to generate profits for himself, his family, and his company. 纽约州检察长一夫当关，对川普家族涉嫌灌水资产指证莉莉，不但川普本人受